要嘅， 系嘛？佢而家唉跌到地底嚟啊，大佬扶佢一把啦，大佬，即系最多都系讲句啫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，弟弟，话你噶啦，屌我哋斗斗咗几廿年嘅。你我唔敢话你渣过好多人，你唔系聪明过晒所有人㗎系嘛，我哋。 我哋 都几百有啊，成个泛民阵营虽然都系少㗎啦，你唔会聪明过晒所有㗎，你聪明过我唔出奇啊，你冇理由聪明过 Martin D 㗎系嘛。 哇，我哋啲 chat room 咧已经开始。 佢背后有美国佬喺度出谋献计俾佢喎，如果跟佢老公嘅逻辑就系。系咪啊？话晒都系全香港第一御用大状喎，系咪？喂，系咪又要搭啊 ？Chat room 唔系好多人已经开始有讲啲人选啊，即系譬如快必啊，好多人啦，即系就咁有啲就话咪陈家洛啊，陈家洛唔好惯啊，老真系 佢系咪自己唔出嚟选啫？陈家洛 唔系啊，你嗰代你都退休啦，大佬啊，即系你而家 其实佢同我差唔多大嘅啫，佢 乜其实例如揾翻梁家杰，如果佢肯选嘅话都仲得嘅。 诶，唔好再靠啲老屎忽啦，不如自己闯出一片。新天地好啦， 阿明咯，阿明， 输又冇乜所谓，有位都系本土派嘅，唔系 有啲咩？有位有阿哥讲得几过瘾，叫清正之瓜何堪在摘，大佬真系 系嘛？ 啊，呢、這个都几好，唔系讲真，其实真系嘅。嗰阵时阿黄台阳讲句说话，就系话佢根本就冇从政嘅准备，都证明咗啦，系咪先？ 黄台阳真系好嘢喎，喂，搵日。搵阿台阳兄过嚟做嘉宾好啊！ 唔系，但系黄台阳都系屎忽鬼嚟噶啦，讲真。 咁还你更加唔会上嚟啊，大佬！ 系、哎、我又冇气可。 同阿黄俊杰辩论完，佢主动同我讲话，下次同我理我啦，我唔同你辩论，我想同你倾下偈啫，咁得唔得啊？ 系嘛？ 系嘛？即系我真系橄榄枝。 你嗰本咩？ 以前语气重咗嘅嘢，我收翻同阿恒咁样。 你嗰本咩雨伞？你嗰本咩雨伞失败录？有冇试过揾佢倾偈啊，大佬？ 我唔知我啲同事，因为我都即系你知道呢排好鬼忙，我选举完之后都始终都系。 因为你而家你又筹备紧只雨伞失败录，又 delay 又 delay 嘅大佬，真系。 我好似年头应该 OK。 嗱，年头添啊，大佬真系。 下年啊，2017啦，你话而家年尾啊，大佬。 真系点啊？已经勾晒啦，真系。 倾偈啊！ 咁啊，好啦。 喂，本来我哋话要讲韩国，讲呢个韩国同埋呢个美国嘅，咁点搞啊，大佬？ 开多次咯，好唔好 啊？俾多五分钟到十分钟我咯。 唔做老炒咯，一系即系系咯。 我听日要去台中开公司。 咁我哋开多次咯，开多次好，大家休息阵翻嚟。 花生就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郑兼汉。